好，你好啦，咁我哋係一群在一群學生在職青年啦，咁想拍低翻記錄翻今次嘅呢個青年運動，咁想記錄翻唔同人嘅睇法啦，咁就呢段片咧，我哋想展現翻咧嗰個呢場運動嘅多元參與性，咁就我哋準備咗有三個類別嘅問題，咁想訪問翻佔領者同埋受訪者本身嘅，咁包括其實有三個層次啦。咁第一咧就係想問翻你關於參與呢次佔領運動嘅大概情況，譬如你幾時參與啊？你主要喺邊一區活躍啊？咁第二 part 咧，咁主要想問翻大家對一啲反佔領人士嘅一啲理據嘅回應。咁第三 part 咧，我哋主要想問翻你對於一個未來民主社會嗰啲上望，你會點樣睇法嘅咁樣？咁唔知道你方唔方便做呢個訪問咧？ 方便 ，OK 嘅，會大聲少少。係可，其實可以大聲少少嘅，如果你 好 啊，或者你可唔可以坐大少少？ 好， 係啦。咁你或者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叫咩名咩稱呼啊？ 我叫阿林。 阿林 係。 阿林，咁我叫 Brian。 我叫 Wilson， 我叫阿俊都得。 啊，係。 你哋。 OK， 係啦。咁咧我想問翻你，你係幾時開始參與呢場運動？ 係29號開始。9月29號， 即係放完催淚彈之後嗰日。 之後嗰日。 係，冇錯。 你係學生定係？ 學生。 學生嚟，但係你罷課嘅時候你冇參與嘅。 都有，不過真正行出嚟去到佔領區就係29號開始咯。 咁嗰陣時你一嚟就已經係銅鑼灣？ 唔係，我一開始係金鐘先嘅。 一開始金鐘先嘅。 係。 咁跟住就一直都會有喺銅鑼灣啊？定係你 係中途去到？十月初到啦，就轉移咗過嚟銅鑼灣咯。 十月初， 係 初嗰陣時係， 即係其實我都喺金鐘，只不過留咗一段少少嘅時間，幾日到去咯，係咯。 但係點解會選擇銅鑼灣呢個地方？ 因為發現銅鑼灣就好少人啦， 好少人。 係啊，嗰、那個咁就諗住覺得自己應該過嚟幫一幫手咯。所以就落咗嚟。 但係你係自己一個落嚟嘅。 係。 自己一個。但係你冇一啲冇叫埋啲朋友落嚟啊？ 佢哋都只會留喺金鐘咯，佢哋冇落過嚟銅鑼灣。 哦，係冇落過添嘅啫。 冇落過。 即 係。 係。O K。 咁樣，因為佢其實係金鐘人嚟 嘅。係啊，金鐘人，我係我自己個人金鐘人，但係都有時經過銅鑼灣都有望下咁樣嘅，我就自己。 咁你但係嗰陣時你落嚟金鐘嘅時候係10月3號定係之前定之後？因為10月3號就係清咗一橛噶嘛，即係松江嗰邊。 之後啊。 之後嘅。 係啊，之後。 哦，咁嗰陣時真係少人，因為之前我記得我之前落去銅鑼灣就好多人㗎，銅鑼灣本身 係。係㗎，我哋。 係。但你係自己自發覺得呢度少人，自己話要嚟啊，定係可能有其他朋友啊話喂少人，我不如一齊落去啊，商量過。 自發嘅， 即係 係係咁啱經過呢度，發現好少人，跟住就轉移咗過嚟咯。 哦， 但係你嘅留守係你係淨會留守喺朝頭早，即係晏晝時間啦，定係你會留係過夜 嘅？我係會過夜。 你會過夜嘅？ 係啊。 你都即係咁多晚都基本上都喺度瞓。 除咗基本上係嘅，不過有啲時候都攰嘅，咁咪翻屋企咯，瞓。 你屋企人點樣睇啊？ 佢哋。對呢件事漠不關心咯，就可以講。 但又對你出嚟又冇乜意見。 冇， 即係冇話你見到，譬如話有啲人就話，可能而家越嚟危險啊，就叫你唔好出啊，就 要擔心。 佢哋只會提醒一句咯。係 啊， 表示關心，但係唔會阻止啊，或者加 意見。但又冇乜既定話支持成個佔領運動啦，定係反對冇。 冇，佢冇咁講。 你又冇嘗試話帶佢落？有冇嘗試去游說或者令到佢哋關注多啲啊？ 有嘅，佢哋都有落過嚟佔領區金鐘嗰邊去聽，去聽嗰啲，佢話即係夜晚，即係大台有陣時會講下嘢啊，咁佢哋都會過去聽過嘅之前，但係依家因為都要工作，咁咧都好冇落過嚟㗎啦，呢兩個月度。 我想問你。你話你係學生啊嘛，咁你係讀緊中學定係大學？ 中學。 咦，咁你日常翻學嘅時間係點樣？ 照樣翻學咯， 係 啦。 你係邊區翻學？ 南區。 南區。 係。 但係學校有冇話會講，即係同啲同學傾下偈嗰陣時會講起成個佔領運動啊，或者上即係而家有通識課啊，會唔會講起呢啲嘢嘅時候有啲交流啊？成 哦，盡量避免咯，老師係 盡量避免， 係啊。 即係但係老師係知道嘅，校方知道你參加，知唔知？ 都知 道，都知嘅。 知道知 道。有冇話即係冇話特別有訓導啊？ 係咯。 訓你嗰啲有冇？ 佢唔會阻止我去，但係如但係。我罷課咗一日之後咧，之後佢哋係話罷課當放課處理咯，大個。 哦。 但係嗰陣時即係冇記錯係啊28號放催淚彈，更加有啲人叫佢之前嚟罷課啦。但係6號嗰陣時候，學聯號召罷課，有啲人就罷課噶嘛。都你係喺邊段時間開始罷課啊？ 我28號。 28號放完催淚彈罷課。 係。 但係跟你、跟你所睇，咁間中學多唔多人參與呢個罷課行動？ 唔多㗎。 多 即係你哋，因為有啲中學係會聚集曬喺禮堂啊嘛，啲學生。 係啊。 但係你哋就冇嘅。 冇㗎，完全冇。係我都係，我係完全冇有個人自己去罷課啫嘛。 咁但係你嗰個罷課，即係唔翻學定點啊？ 係唔翻學。 即係唔翻學。 係啊。 哦，咁樣。咁我想問你，譬如啦，你都有啲朋友係喺金鐘啊嘛，嗰啲朋友係中學同學，即係而家係同學。 係。 而家同學。但係都係同，即係你都相熟嘅，即 係。係啊。 咁我想問翻咧，你係咪第一次參與呢啲社會運動？即係算係 算係第一次。 之前譬如六四、七一嗰啲會唔會有參與？ 唔會啊。 都唔會啊。 都唔會、啊。 咦？係點解？點解會今次會？ 因為其實之前六四啊、七一嗰啲遊行，我覺得即係太過普遍性，咁覺得。參與的人數都夠，咁自己不需要落去行，係啊，有呢種諗法咯。加上係都係要温書啦，有啲時間係啦。 咦，咁都幾大改變其實。 但係其實即係你係28號放完催淚彈之後出嚟啦。係 啊。 其實廿冇記錯，28號放完，28號嗰日都好多人㗎啦。 係啊。 咁你睇翻之前話，譬如你啱啱話六四七一都好多人唔使借出嚟行，咁點解今次會有個咁大的原因令你突破呢個類似？關口咁，我覺得啊可以出嚟啦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警察放催淚彈呢種行為啦。我覺得就佢當佢一即係、就是、我當時喺屋企睇緊直播，咁見到佢哋咁樣做，我覺得唔應該咁咪行出嚟支持咯。跟住係啊，就其實我係出咗嚟之後先對呢件事慢慢了解嘅。 即係，但係本身你本身其實對一啲社會時事啊、政制問題會唔會有關注？ 唔係唔會嘅。 你唔會 唔會刻意話去睇報紙留意政治咁嘅。 但係而家就有啦。 依家有啦，係啦。 都好大轉變。但係你譬如你啲同行嘅一啲朋友咧，即係譬如你啲同學嗰啲，其實大部分都係本身有關注開，定係話都係因為催淚彈同你一樣。 佢哋係。見到我參與，所以跟住參與啫。 哦，係啊，因為你受你 嘅， 咦？哦，犀利喎！ 犀利喎！咁即係其實你同啲朋友可能傾開都會傾下偈，都可能會講下，你叫佢攞落嚟睇下咩回事咁樣。 佢哋自己話落嚟嘅，我唔會特登話叫咯。 O K， 但係只係知道你落嚟。 知道佢哋知道。 即係你踏出嗰一步，其他人就敢於去。 係啊。 咁樣。我想問你，譬如除了你頭先講到一些中學同學啦，會識得係喺金鐘。你嚟咗銅鑼灣之後，有冇識到啲新的朋友啊？ 都有啊，因為都有學生落嚟，都有唔少，係啊。 有冇即都多嘅？ 都算多噶，因為呢度佔領區都小啊嘛，因為。 嗯。佢哋通常即係通常係除咗話學生，仲有啲咩人？即係你識得。 佢哋係有啲係做緊。工啦，有啲係退咗休啦，係 咯。咁樣嘅，你覺得你譬如呢個運動已經發展咗上兩個月啦，你覺得喺除咗你話你睇多咗報紙之外，你仲係覺得學到啲咩咧？喺呢個佔領區度呢個體驗啊？ 就發現民主呢個重要性啦，對於公民的認識也都多了啦，接觸社會時事的機會和重要都是明白了很多，比之前來講。 即係換言之，其實你參加完呢次運動之後，當譬如唔講呢個運動點完嘅，即係有一日會完結咁啦。咁你可能都會你覺得自己會繼續關於其他社會議題啊咁樣。 係啊，會。 即係唔單止關於呢個普選嘅問題，即係譬如可能有可能講多次關於新界東北啊，譬如咁樣啦。關於呢個議題嘅時候，你都會自己主動關心多一啲，想知道咩回事。 都會嘅，都會。 但你剛才講到話，即係你會多咗理解民主啊？ 係。 點樣？你覺得係點樣喺個佔領區度理解到民主？你話你睇報紙嗰樣嘢理解多咗？ 兩樣都有，一嚟慢慢聽人哋講啦，接收多啲信息啦；二嚟都係透過報紙去認識多啲咯。開始嗰陣時。 但係你就即係你嗰個喺佔領區度嗰個認識，就係通過同人嘅交流去認識得到。係 呢個係主要嘅。 呢個主要。 是 的，但會不會說你覺得在個佔領區裏面是體現了民主的，即譬如你在個佔領區裏決策的時候，會不會你覺得是感受到，即體現到民主，落實到民主這個理念呢？ 銅鑼灣這裡會多一點， 銅鑼灣要多一 點，是的，相反金鐘就不是很看，就是看到有類似的情況， 因為大台來的，是的，你對大台你有什麼立場？ 都覺得有陣時冇同我哋有個共識，就喺度叫我哋做嘢咯。 咁你如果去銅鑼灣呢個依度嘅決策係點樣？即係如果 我哋自己其實內部會傾一傾先咯，即係大家講下要點做啊，商量一下。 係，即係會有小組討論。 係㗎，係嘅。 即係如果你覺得嗱，假設啦，因為而家成日都就話今個禮拜會清場，咁假設如果呢一場運動仍然可以發展落去，唔理幾時啦，如果持續落去，你覺得呢一個佔領區可以點樣，即係可以發展啲咩嘢喺裏邊？即係可以點樣繼續落去？ 其實發展就係有啲難嘅，因為我哋人數唔係好夠啦，一嚟咁。所以我們可以做的都是好像現在這樣，盡量將信息透過紙張和語言去傳達出去，將我們的訴求， 即是你紙張的意思是你在 自己的沒錯了， 但是你會不會派的？都 不會的，很少會派，除了上次黃之鋒下來那次之外。 黃之鋒下 來，那我想問，你說都是因為人不太多，希望就做自己的力量寫一些紙啊，或者宣傳品啊，可能貼在外面這樣，即叫到一些人關注一場運動，或者理解你們的理念。但你剛才也提到你家人就其實沒有說既定立場，但你有沒有嘗試說服他們究竟我們是做什麼啊，即希望他們支持這個運動？ 有說的，其實家裡那裡都跟他們常都會說回這些事，大家傾下，佢哋知道係發生緊啲咩事，但係俾我嘅感覺都係覺得漠不關心咯。 即係可能你話經歷過，譬如前排旺角鳩烏咁樣，警察打人，你相信都覺得不滿咁啦，係咪？ 係啊， 係。你嚟咗呢個立場都係，咁你可能就要同即係都同佢哋講翻，但係以你所感覺，佢哋都係覺得我警察打人就唔啱，但係就冇話點樣要特登為咗呢件事行出嚟，或者都係繼續唔係太關心呢件事。即係成個運動發展， 係啊，佢就 咁我想問翻你，譬如而家運動發展到今時今日啦，你覺得係符合你原先嘅期望啊？你覺得係失望？即係你係高於你自己原先嘅期望，定低於啫？ 其實係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嘅，嗰、那個佔領嘅時間係，不過結果其實都諗到嘅， 結果就諗到，即係你預咗就。 預咗就唔可以一步登天嘅，都預咗係，但係冇諗過會佔咁耐嘅，其實都。 但係咁，你本身29號出嚟，本身金鐘先啦，即係10月頭就嚟銅鑼灣，咁本身有冇諗住期望係即係你話除咗日子冇咁長之後，有冇話可能當時係諗希望真係爭取普選啊，或者真係爭取真普選，或者有啲咁嘅既定嘅期望先？ 其實諗住最低限度都廢除功能組別咯，至少諗住係咯。 但係而家咧，而家就覺得 依家等咯，得個等字嘅啫。 你覺得守落去會唔會有幫助？ 者你會覺得點樣才可以達到你所想要的目的？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這樣佔下去有陣時真係個政府未必聽你講嘢。我覺得應該其實是做多少少行動的升級。 升級 係啦。 有冇建議？即係譬如你自己，即係唔係話係啦，你自己諗過 諗過有咩行動升級？ 係啦，我是行動派的，所以是啊，我其實是諗住衝入立法會的。 我即係你話衝入立法會 嘅，我諗住咧。都有啊！我立法會衝龍和喺旺角嘅豉油街，我都有份嘅。 咁嗰次立法會撞爆玻璃啦。 嗰次就比較突然，所以冇去到啦。 係啦。但你個人對於呢個行動升級，即係當時撞爆玻璃或者嗰次嘅舉動，你個人係覺得？ 我覺得撞爆玻璃，我覺得 OK 的，但是你之後沒有下一步行動，奇怪的是，係啦，就覺得有少少奇怪。 即係譬如佢哋話撞爆玻璃，但係就撞爆完之後冇一回事，係覺得感覺好奇怪咁樣。 係啊。 但你會唔會有同到即係我佔領區嘅人傾過？即係有冇遊說過佢哋一啲集體嘅即係升級行動？你覺得呢度都係 大家都諗住嘅， 都諗住 嘅，見即係係好似衝龍和嗰日咁啦。因為我最比較近啦，我印象比較深刻。我哋大半嘅人都係去咗嗰度嘅，喺呢度留守嘅人其實都好少嘅，得翻。 有冇損傷嚟？ 都損傷都有嘅，我哋都有俾警棍毆啊。 或者你都有？ 都有嘅，中胡椒水槍噴霧都例牌啦，已經變咗。 我想問翻，譬如而家嚟緊就話呢個禮拜清場啦，咁清場嘅時候你會點樣去應對？即係你會死守啊，定係撤離啊，定係轉移陣地啊，定點樣？ 我哋會暫時撤一撤離啦，因為都唔係好想同佢硬碰，我哋嘅人手唔係好多。咁跟住落去，我覺得就係救護咯。 救護 係冇錯。 你會發起人救護嚟？ 繼續 參與。我哋因為已經有曬 contact 同埋旺角嗰啲，就萬一係啦， 轉移即係將個救護嗰個範圍就轉移到呢度。 係增，因為增加唔係轉移咯。 咁但係救護嗰度，你有冇諗過即係其實救護都好耐啦，救護都唔係好耐嘅，冇一個月，但係都幾個禮拜咁啦，兩個禮拜大約。咁你有冇覺得即係好似當初你參與呢個運動嗰時都有啲期望咁啦？你對於救護本身呢個有冇特別？希望話救到可以攞到啲嘢， 都諗住其實係諗住俾警方一啲抗議咁啦，係啦，壓力咁咯，係啦，玩下佢哋咯，衰啲講句。 咁樣樣，好，我哋可以，因為第一 part 演完，我哋可以繼續傾佢。咁我哋而家進入第二部分啦。咁第二部分咧，我想問一問你，就其實係我哋會模仿翻一啲反佔中嘅人士， 即係好似藍絲帶咁樣啦。 應該多唔多啊？其實當你 都 挑機嘅。 一開始係多啲嘅。我哋亦都擺上嗰啲紙咧，都會俾佢哋撕爛。甚至入嚟嘈啊，整爛我哋啲嘢啊，咁咯。 有冇直接？ 衝突都有。 咁問一條唔係太關有事，你身邊有冇藍絲帶啊？ 係咯，係。 你身邊有藍絲帶？ 我學校已經係左派學校啦。 係 啦。 咁如果係咁，老師知道你有參與呢次運動，但係佢有冇？ 冇權力阻止咯，佢哋。 因為 係啊，因為佢個校長講話係中立，所以佢哋冇權阻止啦。 係 啊。 好啦，咁我模仿翻啲藍絲帶嘅文法啦。咁就係、是，喂，你依個政運動擺明就係有外國勢力介入啦，你點回應？ 食麥當勞都係外國勢力噶。 誒，仲有咧？ 其實外國勢力， 即係譬如話，喂，唔係喎，啲報紙話你收錢啊，或者。美國領事又唔知泵水俾肥佬奶黎智英咁樣，之後佢又抌啲錢俾佔中三子喎，你哋有外國勢力干預啊咁樣。 我哋呢啲自發性嘅，梗係唔會同意呢啲嘢啦。 佢覺得一派胡言咯。 一派胡 言。係啊，你哋作出嚟嘅，咁其實我當你發得瘋噶啦。 就唔會直接應對，唔會直接答你。 會，咁我會話嚇，你哋都要翻屋企收錢啦，係咯，係咯，不時好似咁嘅情況又會有人嘈咁咯。 咁啊，另外就會話，譬如喂，佔中搞到你鋪頭執笠喎，你點樣？ 根據我嘅觀察，其實就。我哋影響唔大，反而帶動咗經濟。我哋有某程度上係， 例如 咧，買水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我平時好少用到嘅手套、口罩，我哋亦都有大量去買去帶動消費啦。亦都旅遊方面，我哋亦都吸引咗唔少旅客特登過嚟啦。係啦。 咁多問多句啦。咁平時就話，即係我哋講話。爭取民主，其實幫襯啲低下階層咁樣啦，即係話因為其實四大界別入邊係向商界傾斜啊咁樣，可能就唔會你啲基層啊，你啲租金可能都係繼續加咁樣。咁作為呢個理由去說服啲小商鋪，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嗱銅鑼灣我就唔好熟嘅，呢度會唔會其實真係影響到一啲小商鋪？你覺唔覺得有冇咧？ 冇㗎，因為我哋有整咗個地圖出嚟啦，我哋自己其實都會去幫襯呢啲小商鋪嘅。 即係譬如你啲水都係可能盡量喺小商鋪買。 係啦。 但係嗰個地圖嗰啲鋪頭係你哋自己標先定係同嗰啲鋪頭有傾過？ 都有傾過嘅。 都有傾過。係 啊。 佢哋都支持。 係啊。 即係譬如有個合作咁樣話，我哋叫啲人嚟，咁你可能俾啲折頭啊，或者會唔會有啲 咁又唔會啊，唔會話有折頭。 但 係 招呼一些，我會叫啲人過嚟幫襯你咁樣。 係啊。 咁如果好唔好彩揾到間小商鋪，佢係藍絲帶嚟嘅，咁你會唔會叫佢？即係會唔會同佢講，我都會叫人幫襯你㗎，你索性唔理你啊，你藍絲帶唔理你啊咁樣。 都會叫佢幫襯下啦。 都會叫幫襯下，係啊，即係不理藍黃，不理顏色。 因為大家小商鋪，大家都係香港人，都明白大家嘅困難之處嘅，係啦。做生意嘅困難。 聽過話，即係有啲標籤咗嘅小商店咧，即係支持黃絲嘅小商店咧，係俾人騷擾。 呢方面好對唔住，我唔知啊咁樣，係啊，我冇收到呢種嘅風。 咁嗱，另外第三條啦，就係點解啊？阻即係封嗰條路係話點問？第三條。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自己而家係出得嚟都係香港人啦，但係比起啲有錢人都係冇權冇勢咁樣嘅。即係我哋唔似譬如李嘉誠，可能佢同啲權貴出句聲咁樣，咁話要乜就有乜，即係官商勾結咁情況，成日咁講。其實我哋而家呢個運動俾到其他人嘅睇到嘅就係我其實係比較一紮冇權冇勢嘅人出嚟，即係我哋係好難喺個建制喺個政治裏面發出聲音咁樣。我哋唔似大商家咁。你咁點睇？你會話係其實我哋一啲？冇權冇勢嘅人出嚟爭取，即係點解要用呢個佔領嘅方法咁做咧？ 因為其實香港人都係以錢為重啦，賺錢即係首要。咁其實政治我覺得都重要。咁透過呢個佔領行動，都希望將啲信息帶俾更多嘅人，俾佢哋更加去了解依家嘅社會嘅狀況。我冇淨係掛住賺錢，都睇下將來啦。呢個因為政治嘅。因素， 但係點解一定要阻路咧？要佔路咁樣，點解？ 因為其實睇翻之前，我哋都試過好多嘅方法，遊行啊、寫信，其實我哋樣樣嘢都試過㗎啦。但係就唔係好見效，所以就硬少少咯。 咁如果佔領都唔得啦，咁你會可能覺得仲有咩方法咧？會唔會可能行動升級啊？定有啲人話？我哋一齊帶入社區啦，咁樣有啲人都係論點。咁你覺得係你自己覺得係邊一 part 比較可行？ 講多一次，我都係行動派嘅，所以諗住都係行動升級嘅。 咦？咁但係有啲人會話：喂，你呢啲行動派少數當中嘅少數， 又 咁你點睇？即係你代表唔到我哋咯。 係因為而家成日話，邊個唔代表我？譬如人大不代表我，學聯不代表我。 你反佔中又話你唔代表邊個代？邊個叫你代表我參爭補選？ 譬如嗰次金鐘嗰人，你行動派嘅人出立法會咁樣，啲人就阻撓你。譬如張超雄議員就走出嚟話唔好咁做咁樣， 咁你面對呢啲咁嘅情況，你可能你會覺得點解釋或者其實咧？你有冇？ 我個人認為其實大家要互相理解先啦。 係。 點解我哋要呢種即係、就是、出現呢種行動？其實我覺得應該要俾其他唔係好似我哋呢啲行動派嘅知道咯。咁好啊，其實我覺得金鐘入面有唔少人都係食緊花生，係咯，所以覺得就應該同佢哋講一講咯，透過行為。 即係你覺得都係需要同一啲反對意見嘅人溝通同埋。即係盡量，即係游說工作係重要嘅，你覺得？ 係啊。 即係唔好話咩，我有我衝，唔理佢哋咁樣。即係你覺得係要， 係啊，都要講一講啊。 係啊。咁問多句啦，就唔喺呢度嘅，就係話咁你當初29號出嚟，或者之後你10月頭走嚟台灣，你有冇諗過其實自己會係企前線做行動派咧？即係當初你決定話要我加入，我要企出嚟啦。 因為初諗住，不過好易熬底，係啦。但係後屘慢慢。行出多啲，發現自己係得嘅，係啦。 即係自信心慢慢增強。 係啦。 但係你驚唔驚即係被捕？即係你有冇被捕？ 其實預咗嘅。 預咗嘅， 即係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不過都希係啊，唔會撤走。係除非佢真係打到埋嚟啦，咁咪咪撤咯，跟住去救護咯。即係其實都盡量希望唔好太早被捕啦，盡量拖得幾耐得幾耐咯。 即係屋企人，你都同屋企人俾咗愛。 佢哋知噶，佢哋自己知嘅心照嘅。 咁而家成全就係話，譬如金鐘嗰邊而家出咗禁制令啦，就咁警方睇翻過往經驗同旺角一樣，咁佢會跟住禁制令一夜清埋場啦咁樣。咁即係你啱啱講過話，當金鐘有事清場嘅時候，呢度好多人都去銅鑼灣咁樣。咁如果佢順便嚟埋呢度清場啦，即係見你唔係太多人嘅時候，咁你會嗰陣時你喺金鐘啊，定會留喺銅鑼灣做應對或者成？ 如果得嘅話，我係會盡量幫助銅鑼灣先咯。如果真係銅鑼灣出事嘅話，因為我都長期喺呢度，同呢度都有感情，係啦。 會唔會？我呢個有額外問題，我想問會唔會同附近嘅街坊係有交流？ 有啊， 有 好多熱心嘅市民都成日送嘢食嚟啊，跟住或者有個婆婆佢住西營盤都遠嘅，佢特登落坐車落嚟同我哋傾偈咯。 但如果譬如去到譬如真係附近呢度都有啲社區嘅嘛，即係都有啲居民，有冇交流？即係知唔知道佢哋係咪當地嘅居民？ 都其實少交流嘅，我覺得係。 少交流。咁問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咁譬如如果有一間公司個老闆欠薪。即係老闆欠工人薪啊！即係冇俾錢啊，冇俾工資。咁啊，勞工處又唔理，咁啲工人走去佔咗彌敦道，或者佔呢條啦， 佔呢條啦， 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 佢都走投無路喎。 我覺得係合理嘅，合理嘅。因為你連勞工處都唔理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都幾嚴重喎！我哋冇嗰個民主嗰個自由喺度，都損失得嚴重。咁佢哋行出嚟係應該嘅。 咁但係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即係有其他人就覺得，喂，你公司衰啫，關我咩事啫？咁我都要翻工啦咁樣。 咁如果你將自己代入去個公司啦，萬一你間公司又係咁嘅話，咁你點做啊？唔攞人工去轉另一間，咁另一間又係咁嘅時候又點咧？ 咁呢一個就唔係啲反對者嘅意見嚟啦，咁就想問翻你咧，你覺得經過今次嘅運動，你會對香港嘅前景係樂觀咗、悲觀咗定係點？即係你會覺得係咪之後嘅香港人會更加勇敢企出嚟，定係話經過呢一次之後咧，可能會 打沉咗啦？ 唉，覺得原來搞到佔領都搞唔掂嘅，咁啲人會沉，你覺得係點？ 咁就要睇下我哋呢啲佔領。的人士和警察到底會發生什麼的衝突，萬一個警察是更加暴力的話，我覺得分分鐘是打沉。但是如果這個是悲觀一點，如果是樂觀一點，也都有可能是會令到更多人去醒覺，覺得這即是 香港嗰個社會嗰個狀況係更加睇得清，係咯。咁就會行出嚟咯。 再暴力嘅意思係，你覺得係出動到邊一級嘅武力，或者先係覺得，即係而家出到警棍啦，而家就係、是。下一步點先會令到香港人好悲觀咁俾人打沉？係 咯， 你覺得？ 即係係分分鐘開槍啊，或者係咯，或者再次出現圍毆嘅情況。係啊。 即係所以咁講，其實都係一個轉折點嚟喎。一係就會好，即係一係就會向樂觀方向走，一係就向悲觀方向走。 係啊。是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到底啲人點諗？ 誒，又係好多人咧，即係會覺得咧，今次係唔出嚟咧，之後都冇得再出嚟，即係背水一戰啊！所謂你認唔認同？ 都有機會係，有機會係，但係就係、是就是、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有好多人都肯行出嚟咯。要萬一今次失敗咗嘅話，我哋都唔知道政府會採取啲咩行動去禁止我哋再次出現呢種情況，甚至連遊行都唔俾。 但係對你嚟講，點先為之失敗咧？其實即係爭取到乜都唔得，就叫失敗啊？定係爭取唔到平時好多人嗌嘅，我要真普選？即係譬如可能佢放到可能剩翻就係功能組別冇咗啦。咁對你嚟講，你覺得係失敗定成功？ 都算成功嘅。 成功嘅。 萬一佢真係咁做嘅話，係啊，都算成功。至少踏出了第一步先啦。 就成日都講咧，即係呢次運動，好多人都提覺得好多人覺醒。經過呢次運動，好多人覺醒。 即係可能你都係咁樣，經過呢次運動，你都本身唔關心都變咗走出嚟。 你覺得嗰個覺醒嗰個關鍵嘅原因係？ 覺醒嘅關鍵。 即係會邊個？ 係因為大家都係學生咯。 大家都是學生，即 是 學生 的。學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大家 自私心， 是啊，大家差不多年紀，明白大家想什麼，我覺得是。 我即是你說學生，即是你說學生之間容易互相感染， 是啊。 那你會不會覺得學生這個身份是容易令到大，即是吸引大家的同情？ 同情又 社會各界 又都可能是，係啊，都可能是因為我哋佔領人士入面都有啲，又好似成年啊、退休人士都是話保護學生為優先，係咯、都可能都是一個重要原因嚟嘅。 可能有些人話有些人話成日話咩不答咩不代表我咩不代表我啦。可能有些人話，其實你哋走出嚟只係少數咋，即係周容我就好中意講咩沉默的大多數咁樣噶嘛。咁你點睇呢個説法咧？ 咁就要即係透過今次嘅行動更加去影響嗰啲沉默緊嘅市民。好像我爹哋媽咪咁樣，其實我都盡依家依然係盡緊力去影響佢哋，希望佢哋去支持我哋呢班學生咯。 咁如果有啲人話，咁既然咁多人都係唔理嘅時候，咁咩民主咪少數服從多數咯咁樣？咁梗係你哋仲要企出嚟，唔係順應翻最多數嗰扎，繼續唔出聲啊，繼續唔理啊咁樣？ 梗係唔係啦？我哋就係因為我哋少，我哋先希望去影響更多嘅人。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去影響更多嘅香港市民。我哋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咯。我哋都盡緊力噶啦。 咁問多條啦。咁如果啱啱講成唔成功嘅運動，咁如果無啦有一日，聽日宣布話好，我屈服啦，聽日有真普選啦。2017年，大家重新傾過成個提名會係點組成嘅？有公民提名嘅可能，冇咗功能組別啦。咁你覺得未來即係經過聽日冇即係有真普選啦？咁你覺得未來成個香港會點走咧？即係你覺得係你對於未來呢個有真普選嘅香港有咩憧憬，或者覺得好好啊？定係會覺得有咩問題仲喺度啊？會解決啊？定點？ 其實只要個政府唔係存在政黨。即係政黨背景呢個問題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很好㗎啦。 都算有希望嘅。 即係工場政黨背景嘅意思係點？ 即係會接納唔同政黨嘅意見咯，即係唔會話自己係民主黨啊，或者話自己係學聯咁咯。 即係你覺得係冇政黨係 好啲嘅？係啊。 你意思是特 首，即係因為係特首冇政黨，因為咁如果佢冇呢啲政黨背景嘅話，佢會接納更多唔同市民嘅意見咯，我覺得。 咁譬如特首冇政黨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可能話，咁佢自己特首冇政黨嘅時候，咁佢咪好難拉攏到啲人同佢一齊施政啊？即係其實香港玩三年啊嘛，我覺得。譬如特首話我要行呢個政策。咁譬如我個例子，可能佢自己內閣有啲組員咧，就會投票嗰陣時候，我同佢一齊，我同意你咁啊，好讓一啲政策比較容易推行。咁如果當特首冇政黨背景嘅時候，咁啊可能拉攏到啲人，咁有啲人就可能話，正正係呢個原因就可能唔支持民主啦，因為民主就可能唔似大陸咁啦，大陸冇民主，好嘢都推得好快咁樣。咁你對於呢個睇法可能會點咧？ 咁就要睇下特首到底說唔說服到同埋或者係佢講嗰啲 point 可唔可以令到其他人信服咯？佢推行嗰個政策嗰陣時， 即係覺得係就算聽日有真普選嘅時候，其實成個運動都未完結嘅。 係啊， 應該真係要揾到一個好嘅特首，即係選到特首唔代表好啦，你都睇下個特首係咪本身係好人，再從而睇下佢推行嗰個政策會唔會惠及到我哋市民。 係啊，睇下佢有冇能力咯，最緊要係都係。 我想問你啦，譬如即你會覺得而家有啲咩嘅問題係最迫切？即香港有咩問題？即社會問題。 好多。 例如咧？ 都我諗就係對於呢場雨傘革命嘅問題係比較迫切啦，都即係班香港市民對呢件事嘅睇法係無視。是直情係比較迫切咯，因為你又唔支持又唔反對，咁我哋點知道其實你哋係諗緊啲咩咧？我哋唔係你肚入面嗰條蟲嚟噶嘛，我都係希望佢知道多啲咯。係咯， 即係你意思係話大眾，即係市民大眾嘅對呢場運動嘅立場。 係啦， 咁但 係多啲咯。 譬如好多人咧，即近年都會講地產霸權啊嗰啲。即係應該都會有聽過啦，好多人咧就會講，即係呢啲係即係譬如租貴啊、樓貴啊嘅問題。你覺得普選解唔解決呢啲問題？ 解決到， 點解？ 因為我覺得民選出嚟嘅好即係可能。都會是原本是基層市民慢慢去做特首的一個人嚟嘅，咁佢會比較清楚我哋民生，咁就會從而去改變我哋嘅生活咯， 嘅素質。但譬如唐英年咁樣，即係你覺得，譬如唐英年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咁譬如呢一個唐英年，你覺得如果有普選，佢會唔會選到做特首？即係你覺得就唔會有機會選到特首？ 未必有機會啊，係啊，因為佢未必知道我哋到底呢啲基層市民有啲咩困難或者苦衷。 即係你就覺得啲基層市民係會識揀嘅。 係啊。 即係換言之，如果有普選啦，咁喺而家譬如而家睇翻而家政黨，譬如有啲人咁啊，譬如梁振英啦，譬如葉劉啦，譬如可能長毛啦，可能何俊仁啦，譬如呢四個，咁你覺得或者個其他人啦，咁你會揀邊個咧？ 我會揀對唔住，第二個係 即係有普選，即係其實四個都係例子啫。咁你我意思係你會揀翻啲，譬如可能建制派嘅人啦，定可能泛民嘅人啦，例如 建制派咯。 你會揀，你會真係選擇 定 真 係普選邊個咧？ 建制派咯。 你要投建制派嘅，點解咧？ 泛民俾我嘅感覺唔係個印象唔係好好， 因為冇執政能力，你覺得？ 又唔係嘅，佢今次運動所帶俾我嘅，即係嗰個感覺完全冇民主咯。佢所做嘅行為。 咦？咁但係建制派，你覺得建制派係有民主定係點樣？ 係都係要睇個人㗎啦，都唔係話咩派㗎啦，都。 哦， 係啊，其實都唔係話睇咩。 咁譬如你會覺得而家政壇裏面有邊一個人係勝任？如果有曾浩選可以勝任到做特首？ 我答唔到你對唔住，答唔到，答唔到住。 睇唔到有邊一個可以？ 暫時未咯，暫時冇。 咁有好多人講民主咧，就係少數服從多數，就多數咧尊重翻少數。你點樣睇個原則？你認唔認同呢個原則？ 其實都係睇個影響力咯。到底嗰可能個議題係都係要為咗市民為主咯。我覺得係，即係都係為咗市民為主。到底？都其實都要尊重翻少數嘅， 得 係啦。佢到底佢哋講嗰啲 point 係有咩值得去睇咁咯？ 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啊，咁譬如生活喺貧窮線以下嘅即係香港人啊，其實係佔我哋全港人數七分一，佢哋絕對係少數啦，七分一。咁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佢哋會點樣可以受惠？佢哋少數嚟，佢哋可以點樣受惠？ 我剛才都講咗，選出嚟嘅都會係基層，原本都會係基層市民，都會體恤到民生。咁我相信佢做嗰啲政策，應該都會幫助到呢扎少數嘅市民咯。因為唔可以話，因為佢哋係少數，就完全忽略佢哋噶嘛。 即係你，即係道義上都要。 係啊。 咁啊。最後一條問題啦，好多人咧就會喺呢一次佔領運動嚟講，就會講緊係要同內地脱歐，即提出同內地脱歐啫，即覺得即我哋香港過去過分依賴中國，被中共編制，即係經濟啊等等方面啦，你會點樣睇呢一種咁樣嘅意見？ 你嘅意思係接近港獨係嘛？又差唔又唔係完全港獨，但係又接近 脱歐。 其實就要互相幫助咯。將係啊，香港同大陸嘅關係就要慢慢建立出嚟嘅，我覺得。係啦。我又唔可以話完全討厭大陸，因始終我哋某方面，例如最重要嘅食水，我哋都需要依賴到佢。的確係。我哋經濟方面又可以令到佢過嚟，輕輕咁樣消費一下， 即 係 唔係自由行嗰種。 最好唔好啦，嗰啲就。 即係你就唔同意而家自由行嗰個模式嘅。 太過分咯，有陣時係特別奶粉係呢件事都有啲過分嘅，係啊，都慢慢啦，呢關係呢樣嘢真係要慢慢嚟㗎，冇可能一步登天嘅，的確。 咁對於有啲人。港獨咁樣，咁你又點睇？即係聲稱話要港獨啊！嗰啲 要成功，成功 嗰類港獨思想。 港獨就係解決咗水嘅問題啦，都係我哋的確，我哋香港大部分嘅水都係嚟自東江水噶嘛。咁建立咗關係之後，再搞港獨啦，都係。咁我哋至少食物嗰啲嘢唔需要擔憂咯，食物嘅價錢啊嗰啲咁嘅嘢。 即係你先係港獨都好，點都要搞掂好食水啊食物呢啲最基本嘅要求，咁先可以搞港獨咁樣。 係啊。 即係你都傾向過分即係激進嘅決定嘅，即係 唔會嘅，我都唔會。 即係譬如啲內地人，你都唔會話過分去即係。 都唔會特別話鄙視佢哋嘅，除非佢哋做一啲非常之惡劣嘅行為啦，例如隨街大小二便咁啦。 會呢次佔領運動裏面都有一啲內地人啊，啲遊客經過之後， 會啊， 有冇佢哋啲反應係點啊？ 佢哋都係過嚟影一影相啊，當係觀光景點咁嘅咋。 即係有冇人同你即係講支持啊，即係鬧你哋啊？有冇溝通過啊？ 有支持，有鬧。 有鬧。 鬧嗰啲，你有冇諗住同佢講話？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或者想？ 係咯。 有啊，不過佢完全唔聽入耳，就咁走咯。 支持 一路鬧一路走。 支 嗰啲會係點樣？ 支持 多唔多？ 嚇，都唔係好多嘅就唔係好多，最多都係當做旅客咯。尤其經一經過影一兩幅相就算嗰啲咯。 咁我問最後一條啦，就唔係麥度嘅，純粹想問下。咁即係講到啱啱，譬如本土化、港獨或者同中國嘅關係要建立咁樣等等啦。咁你覺得其實呢條問題成日問嘅，你覺得係自己係香港人啦，係中國人啦，係中國香港人啦，定香港中國人？ 我覺得我自己是香港人咯。 你覺得自己 是 香港人？ 係啊，香港人。 點解 咧？唔知啊，由以前就已經俾我一個印象是中國和大陸是兩個地方嚟嘅。係啦，咁我是香港出生的，我就梗係講自己是香港人咯。 咁譬如如果有人有啲外國人話你是中國人咁樣，一嘢就話你是中國人啦，咁你會唔會反駁？唔係，我係香港人咁樣， 有試過我是會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都因為中國人比大陸人的印象不是很好，相反香港人就好一點，當然說回自己是香港人。 但你會怎麼辯論？譬如可能有些外國人即問，即說完之後你譬如我是香港人，他說唯有中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你怎麼辯論？ 我哋係英國統治過嘅，唔係唔同嘅。我哋受啲教育，係咯， 即係文化啲歷史。 係啊，係啊。 咁啊，多謝曬你今次。 唔該曬。